您现在收听的是快速街头英雄旅程闰六月特别节目。 欢迎回来，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伟刚， 我是希杰， 我是懒豆丝。 那刚才希杰的建议呢是，怎么了吗？ 没有，我发现大家是不是太久没录了？刚刚我们 Ray 是我先呢，结果还是开头你先，你懂吗？ 你先不是说你先不是说你先分享吗？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欢迎回来快速街头，我是希杰。对，大家真的太久没录了 啊！可是我等了很久你没有发声， 因为我 等很久你没有发声， 我在等你喊开始。对， 抓 timing。哦，是啊， 是 啊，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说，就是伙伴的感情也跟一段感情是一样需要维系的。 真的 真的需要多联系。我觉得我们就不要剪了啦，就这样好了，很自然、啊、 自然哦、喔、真的这就是我们欸， 超自然。 好啦 好啦，那希杰你的空拍惊险记啦。 好啦，其实我的跟蓝豆丝的比就只算广告时间而已、啊、就是 真的 很短啊，就是因为我最近工作比较繁重，所以然后又很热嘛，大家都知道、就很热，就没办法骑平衡车舒压。但我真的觉得我再不去舒压我会死掉，我真的会疯掉，就是我要去一个远离人群、比较凉的地方。所以我这个周末呢我就跑去了宜兰，那我就带着我的摄影装备啊还有空拍机这些，然后呢去了宜兰之后呢，他说那个乌石，是乌石渔港吗？乌石渔港那边啊，不是可以看到龟山岛吗？我有点想要说把我的空拍机往龟山岛那个方向飞，但我知道它飞不到，因为它最多只能飞5公里吧。然后我想说飞个2公里就回来好了。结果啊，空拍机一按启动往上飞，哇天哪，那天风真的，我原本是觉得风有点大，但我想说那台马比克空拍机应该还 OK 吧。然后没想到我大概一开始飞到100公尺不到，我让它往龟山岛那个方向飞，对不对？那应该是往前呢、天哪，它一直往左后方飞、左后方是一个乌石渔港的沙滩， 它被强大的风劲给往 对，而且 到别的地方， 我还傻傻的以为往越高的地方风会越小，不对，越往上面风越大。那个我越往上，结果那个空拍机就越不受控，你知道，他就一直，我让他往龟山岛，可是他就一直往后退，一直往后退。那我不管是哪个方向，他都一直往后退，就是那个风在吹他。我就看不对劲啊，因为我是在那个渔港那个灯塔的地方，它是一个那种提防的那种东西。我要往他飞行的方向，我必须要穿过非常多的障碍物，但是没办法，因为我看他可能会往人群那边飞，我怕打到人怎么样的，我就赶快就是往后跑，我就往那个龟山岛的反方向跑，然后就追空拍，但没有追很远，大概200公尺左右。突然间，风变小了，然后我就赶快空拍机开那个运动模式啊，运动模式比较风力会那个螺旋桨的风力会比较强，赶快趁这个 战斗力， 对，然后但是耗电也会比较快，然后就赶快，我原本刚起飞的时候。大概是100%的电力嘛，然后这中间我刚刚讲那个很紧张的过程都大概短短5分钟之内发生的事情，就是本来很开心的要去往归了，就会发现不对劲，这样子很慌张，然后往后跑过程大概都是5分钟以内吧，我觉得，然后就一直跑，然后发现说怎么电力下降的这么快，已经到了85%了，然后回不回不来啊，这样子就开始就是切运动模式，然后发现说可以控制了，风变小可以控制，赶快让它下来，捏了一把冷汗，你知道吗？这个东西快要逼近我一个月的薪水的东西，就如果就像坠机了，我会哭啊，哭给你看了，就这样，我分享完了。 非常惊险。本来是去，本来 你的薪水在空中飞， 本来是去纾压的，结果反而压力更大。 但是至少他救回来了。 对，但是我以后， 所以你是在， 对， 你是在 海边 刺激，你是在找刺激。 不是，我本来就只是想说，哎，因为你要去龟山岛没那么容易，要先预定。但我想说，就让空拍机来代替我的眼睛往那边飞，本来很浪漫的一个想法，就哎，怎么变成恐怖片了？你知道吗？就是本来是浪漫喜剧片变成恐怖片那种感觉，很心情就是没有舒压到，反而压力更大。哎， 真的哎， 大概就是这样子。然后我的心得就是说，因为他其实有说不要让他在五级风以上不要飞啦，但我那个时候就是太阳很大嘛，就是懒啊，就懒得去查。我之前都会去查一下，就这次就懒得查，哎，结果就差点出意外，这样 也算是一个经验啦。 对啊， 在没有出，在差一点出意外而没有出意外的情况之下，也算是学习到了经验。 所以我奉劝各位飞友一定要遵守那个说明书上面的指示。 各位谁？各位谁啊？ 奉劝飞友，飞友就是如果我们的听众里头也有玩空拍机的，有啊，我们在那个妈咪课 版， 飞友就是飞空拍机的朋友 哦，我们都叫飞友哎， 空拍 就是飞行器的友啊，同号啊。 那如果真的是那种滑翔翼的那个叫什么？ 花友吧，我不知道那。 你可能后面要加 括号，你可能要加入他们的社团才知道他们怎么叫。 各位飞友，括号空拍机， 应该是空拍友吧？各位空拍友， 没有，我们在论坛里头大家都叫飞友，好吧？ 哎，我觉得 businessman 比较会拘泥这些小 节，我超拘泥这种的。我觉得用 好，你赶快分享一至三呐、啊！快点分享一至三吧。 OK， 对，换我吗？没有，没有，你这个，那我刚有要去补充吗？ 那个等一至六的时候， 其实那个蓝豆丝分享了，蓝豆丝分享了那个去香港的旅程之后，我觉得我干嘛分享比特币啊？我分享比特币干嘛呢？我反而应该要去分享我六月去洛杉矶吃了几顿好料的、 啊、 来跟蓝豆丝的香港之旅做相呼应。我分享比特币。嗯，好，那我们还是继续听蓝豆丝的分享。 我跟你讲，因为呢因为前一天的晚餐吃的太丰盛了，丰盛到就是我觉得胃都在烧，有没有？因为川菜嘛，你一定会有点辣，然后又加上你喝了一点点酒，然后再加上气泡水，我觉得，哎，我从来没有觉得肠胃不适的人，哎，肠胃不适不会出现在蓝豆丝的履历上，你知道吗？肠胃不适不会，但是我那一天真的觉得胃好像烫烫的，就烫烫的而已。然后隔天呢，因为早上就要开会，那其实我住的饭店都有提供早餐，都有包括早餐，然后我觉得天哪，饭店早餐我又吃不到，你知道那种感觉是会觉得说，我到底就是饭店早餐我吃不到，为什么我要在这边，那种感觉，你知道吗？然后其实第一天呢，我就有去饭店吃早餐，然后第一天时间比较充裕，所以我就先去看了一次，就是能吃什么。然后我发现呢，他们居然有人在那边专门煎蛋包，欸，就是它上面有比如说小番茄，然后鸡肉熏鸡丝，然后 cheese， 然后洋葱块什么的，然后你就告诉他说你要一份炒蛋，然后要加这些这些这些，然后他就现场帮你弄蛋包给你。我觉得好，我第二天就是要去吃那个，所以我第二天虽然只有15分钟的时间可以吃早餐，15分钟哦，我还是就下去，我先要了一杯黑咖啡，然后哦，那边的咖啡的话是你要跟他点，就是他不会让你碰他的咖啡机，然后你就先跟他点了之后，我就冲去炒蛋的那个地方，那个人同一个人，我就告诉他说我要这个加这个两份谢谢，我其他的都不吃了，因为没有时间吃，我就等他的那个，然后就吃一吃，然后喝了两杯黑咖啡，就出门工作了。我觉得这完全颠覆了我平常住饭店的习惯，完全颠覆。 嗯， 所以好吃吗？ 超好 好吃的啊，所以我就直接冲去那边啊，就是其他我都不看了，其他我就觉得说算了，我可能在别的餐厅吃得到，或是说 实际品尝起来 也 是好吃，看到 就是看到这么好吃，所以我第一天我吃一个，第二天我就直接跟他点两个，不要啰嗦，不能点一个再点，因为我没有时间，要节省时间，所以我就直接跟他点两份。 所以你的同事有在场吗？ 哦，没有，因为我们虽然住同我们大家不同的国家来的，虽然住在同一个饭店，可是这就是大家专业的地方。大家在吃早餐的时间呢，还没有换上正装，就是还没有换上正式的服装，大家都是先赶快吃一吃，回饭店收行李，然后再去公司会合。不会说因为你住在同一个饭店， 没有，我是在想说，如果你的同事看到你点两份的话，他们就会那你那个第一天的食欲的确是不太好。 没有，第一天 没有被他们 看到，跟是香港同事，然后我们住饭店都是各国来的同事，所以不太一样。但是我们可能有错开一点时间，所以没有什么人看我在吃早餐，然后也大家都各吃自己的，不会有人去。大家可能就觉得说那一份比较大，我分两盘装而已吧。会不会这样？我不管啦，反正没有人认识。你知道，就是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出去就完全不 care 别人眼光，不 care。第一个我不是跟团，第二个又不是比如说跟男女朋友啊，或是说其他朋友要等他又等他，或者要等谁，大家集合好才要吃。没有，我自己的时间就是自己的时间。 那接下来呢？ 好，接下来的话呢，就出发到公司了嘛。结果公司呢？到会议的早餐就是一样黑咖啡三明治，然后到午餐的时候呢，你知道他们提供什么？因为我们就是开会非常的精实，不能浪费任何一分一秒，下午就有人要赶飞机回国了，所以我们就继续提供那个他们叫 working lunch 工作餐。 没错，就是工作餐，就是你要一边吃一边讨论，然后有果汁啊、水啊、咖啡啊一样，那咖啡还有牛奶在旁边你可以装，但是就是一个小的工作台，有一个区域，然后上面就摆满了一些餐食，但是说餐食呢就是一人一份，比如然后都是星巴就是某一个牌子的餐点，然后那个餐点可能就是会有那个卷饼啊、沙拉，然后那种三明治就是准备好的，所以就是大家都可以这样面吃。然后我觉得哇塞，真的很像广告会出现的，就是你开会旁边有餐点，然后当然大家就是往嘴里面塞，也不会管你吃的是什么这样子。 这样你有办法专心开会哦？ 就是会很快速的。 其实 是有点困难。 你是不是有花三分之二的心力在美食上？ 按照我对你的了解。 没有，因为我第一天过，你知道通过头过身就过，头过身就过，所以我第二天就是没有一至三，就一至三嘛。因为第一天是晚上，第二天是整天，一至三的话就是半天，白天半天，所以我就想说，就是有点放松，因为想说他们讲的东西都有投影片可以参考，那我只要稍微看一下投影片之后回去做一个完整的报告，那也 OK， 那就 OK 了，这样子。千万不要让我主管听到。 总而言之是顺利完成任务就是了， 顺利完成任务了。然后我开完会之后呢，下午继续在那边跟香港同事讨论一些事情，因为这一次呢我的另外一个小小任务呢，就是要带着我的电脑回来。我们的电脑必须由那个那叫什么，这要怎么说呢，我们有一个中央 IT， 跟中央厨房的感觉是一样的，有没有？中央厨房，然后里面的料理要配送到各个分店去，我们就有个中央 IT， 他会把我们的系统都安装在你个人的电脑上面，公司配给你的电脑上面，然后让你带回去你的那个国家使用。所以我这次的任务呢，就是要带着我的电脑回来，以后呢我觉得再也不用进公司加班喽，因为到处都可以加班。 你们公司靠了那台 是你的办公室， 靠那台电脑就可以工作了，就对了。天哪，好先进！ 我的 email、Outlook 所有都完全跟你在公，就是跟你在进公司的是一样的。所以到处都是我的办公室。 那个星巴克工作这样子的概念。 我才不要去那边呢，我当然是找一个气氛好的地方待着啊。怎么会去呢？ 蓝豆 师 现在是 businessman 了， 宜兰到处都可以工作。 Starbucks 是给那些穷的学生啊，然后就是比较穷困的劳工阶级的朋友去的。 不要，不是 这样，像我们就很适合去。 不要曲解我的意思。 蓝豆师是要去什么宜兰玻璃屋啦，或者是就是。比较 就是在那个那叫什么寒碧楼啊， 寒碧楼啊， 看着那个日月潭，然后一边工作啊。我只要有网路，到处都是办公室，这样 真的不一样了。 嗯哼， 嗯，哎、欸，所以蓝豆师的那个香港旅程，蓝豆师的香港旅程，还有回来的这一段， 还有，对，大家别忘记我还要回来呢。嗯、然后。第三天结束之后，我就赶去机场嘛。这次去机场的时候呢，我就想说，好，我到机场再去吃好吃的，因为一样公司付钱嘛。然后我就去机场想要吃晚餐，结果没想到我的班机原本是9:45飞，结果表定时间9:45，又被往后了半个小时，他写了11:15飞，10:15飞。然后这时候我就觉得说，不会吧，回来。那家航空公司也跟我不合吗？就心里想说，哎、欸，都回来了，都要回家了，还要这样吗？然后好，没关系，他既然先讲了，我们就有充裕的时间做准备嘛。然后我们就想说，好，那就先把该采买的东西采买一下。就没想到我真的在香港中暑，因为真的就冲来冲去有点太热。然后我在免税商店闻到香水味，我就快疯了。因为太香了，然后我是没有办法闻那个味道的人，所以我整个头就开始痛，然后再加上扛着一台笔电，就有点就觉得说，为什么我要扛这一台笔电，就是有点行动不太方便，然后想说算了，去楼上餐厅坐着好了，就点一份餐，然后坐着吃。然后就看到我最喜欢的茶餐厅翠华，但是因为我就在外面已经吃过翠华了，所以我想说那隔壁有一个大加热，它的那个烧腊，就是烧腊双拼看起来好诱人哦，那个图片哇塞，那图片看起来太脆了吧，就感觉那个皮这样子脆脆的，咬下去都会像糖果一样这样子。然后我就去排队，就点了一个烧腊双拼，然后加一杯热奶茶，热鸳鸯奶茶，就。一打开之后，我觉得我不需要动到筷子，也不需要动到鼻子，我就觉得不行，这太骗钱了， 太骗钱，我还以为是 太骗钱， 我以为是往，我觉得我以为你是要向把它向上形容，就你是说，嗯， 没有，我打开之后想，这谁有食欲啊？就是怎么会？然后你知道吗？我还看着他。然后还看着墙壁的照片，再看一下我的桌上的餐点，再看一下墙壁的照片，确定他们是同一个人吗？你知道，就是我想比对出来他们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他们真的很像，他们真的长得很像，但是为什么在我桌上呈现的感觉是不是同一个人？你知道吗？我就当下我就觉得。我好像被照片骗了那种感觉，所以我现在有一种就是我在网络上我绝对不要放自己很做作的照片，因为我懂那个看到本人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心 情。食物跟人也是同样的道理，就是 对，我觉得是同一种道理，就是我看看墙壁的照片，再看看我眼前，这什么世界，就是太诡异了，但是因为基于就是有勤俭美德的我必须还是要吃。然后我吃了第一口双拼肉的那个烧鸭，烧鸡，我整个觉得白饭那么大一碗是有它的道理的。我直接把它放铺在白饭上，吸那个咸的味道。因为太咸了，有够咸的，你知道吗？它咸到它所有肉的空隙里面都有那个汤汁，然后 我必须用白饭把它先把那个糖汁过滤掉，才有办法放下去。 好恶哦、喔！ 所以很就是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失望嘛， 有一点失望。然后我就觉得说，天哪，我吃了那么那个，我不如我要不要再回去试试看翠华点一碗馄饨汤面呢？就是有 一种 那种感觉， 换一种。 对，但是我不想要再尝试到雷了，因为如果你再吃到雷的话，我就觉得哇，这不行啊！所以我就为了保持对翠华美好的泡泡，所以我就不想去戳破它，我就忍住，我就继续忍住。我想说，现在这个时间，我班机又 delay， 好啦，那家航空公司至少该有什么表示吧？一定会有一套正规的餐点吧？ 我才没有。 对。然后算了，10:15，他表定时间到了，10:15说要起飞，那你是不是在至少10:00要登机 ？No， 10:20登机。说好了10:15嘞？然后好，10:20登机，好，大家要登机了，登机了。你知道吗？那家航空公司里面是没有空调的。就是上去的时候超闷的，闷到一个不行，然后真的等到真的要飞的时候他还开空调，空调开到最强，所以整个那个空调全部冒白烟出来，好像有一种演唱会要开始的感觉，全部的白烟的飞机你有看过吗？ 有点， 就是你往头上看，然后往头上看全部白烟哦、喔嗯、就是因为他冷气要开到最强，要不然没有空气。然后我觉得这现在是怎么了吗？然后因为我就想，我每次在登机上，就是在飞机上登机完之后，坐在位置上，我就睡意来袭，就那时候会很想要睡觉，不知道为什么，明明就还没有开始起飞，但是就很想睡，所以我就先睡了。结果等到真正起飞的时间，你们猜是几点？ 11:30。 嗯，我们都知道答案了。 哦，对啊，快11点，没有，快11点了。啊、哦，我想说，好，快11点了，那我睡了半个小时了，所以总该来餐点了嘛。对，餐点来，结果又没有正餐，又给我弄什么巧克力马粪，我真的是就觉得太失望。 短程飞机最好的餐了。 对，我有想到这件事情，就想说好，短短一个多小时，他们如果要问你那个要吃牛肉和鸡肉，实在太为难他们了，所以他们就故意这样子。可是他们也没有考虑到我的感受啊。然后后来我就有点失望的把所有的餐点放到包包里面去，就叫他收走盘子，我就继续睡觉。我想说啊，睡觉好了，这样子好就继续睡。结果就睡到一个昏昏沉沉的。然后下飞机之后呢，我就用最快的速度通关，因为我都用快速通关嘛，我就用最快的速度通关，想说拿到行李就要太棒了，因为我的司机机场接送的宾士车已经在外面咯。我脚又可以伸展的到一个步行咯。所以我觉得非常期待就是坐回程的宾士车。然后好，我就去拿行李啊、哦、天哪，有一种就是那种就是反省自己的感觉。因为呢，我右边是我的包包，我的右边呢还是我的电脑，所以我是背在两个，就是左边，对不起，背在左边，两个包包叠在左边，然后我非常的累，右手边呢提着免税商品的袋子，是要给公司同事的啦。然后我就觉得很累，因为刚昏睡嘛，然后又过海关的时候又不会有人跟你讲话，因为我是对着机器过关，所以就是还是昏昏的。然后我就觉得哦有点重，然后又要等行李，然后我就想说去推个机场，就是机场的推车好了，然后先把东西放上去，然后就空手等行李，这样子应该 OK。然后我就过去拉那个机场推车，十几台连在一起，所以我拉不动。然后机场推车它不是上面就写说请往下重压然后再拉出来吗？嗯，我也知道这个道理啊，我也看得懂中文啊，也看得懂英文啊，然后但我就弄不了，因为第一个我身高不太够高，我换成平底鞋，然后我觉得我身高不太够高，所以我压下去没有那个力道， 然后再来是我太有点太没有力气了，就是手上有东西，所以我就请站在那个观看行李箱的站务人员，就是叉叉航空的站务人员，他就是一脸就是我就是拿着对讲机站在这里，好像一个很专业的感觉， 嗯哼， 然后非常抬头挺胸的，就是看着行李的转盘这样子， 嗯哼， 然后我就过去叫他说，哎，不好意思，我就叫他讲了第一次没有理我，然后因为我想说他戴着耳机嘛，可能就是里面有人在跟他对话之类的，后来我就稍稍拉了一下他的衣袖，然后说哎，不好意思，然后他再回头看我，他就说，我就说可以请你帮我拉一下推车吗，我讲中文，因为我已经在台湾了，而且我非常知道他听得懂中文，我就讲中文，然后他就看了我一眼，一副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要找他拿推车呢，为什么那种感觉，可是我想说旁边没有人找他，然后但是他就用了一种表情说，为什么你们不会自己弄推车呢，然后他就好就跟着我走过去那个推车的地方，然后就一副就是请往下重压，你有看到吗，然后在那一瞬间那一刹那他往下重压拉出来的时候，我的手被夹住了。 哦， 我手整个就我的食指和中指就被夹住了。重点是他拉出来的时候，他还定格看了我的眼睛，看着我，一副就是这么那么简单拉出来啦，你不知道吗？就这种宇宙无敌霹雳挺凝结的那种瞬间，我就告诉他我的手。然后他还盯着我看一秒至两秒，我说我的手，然后他说啊对不起对不起，他才反应到说我的两只食指，一只食指一只中指被他夹在里面夹，然后我就真的超冷，然后那一瞬间哦，比花吃到花椒还麻，就是那个麻是麻到头皮的麻，你知道吗？就是瞬间你醒了。你不需要什么新一点零 B 十二的眼药水，你眼睛亮了。 那还有对你做什么后续负责的行为吗？ 你知道我那两只手指头，我真的太痛了，痛到当下是没有感觉的，就是没有，已经痛到麻掉了。然后我的那个关不是压到关节，是关节前面那一块肉已经凹下去了。他看到之后呢？他居然想伸手过来把它捏回来， 他是不是喜欢你？ 没有，当下我只是觉得，因为我就是手不能动，因为我觉得我已经没有感觉，我不敢乱动，就是我这两只手指头没有感觉，然后我的肉已经凹到骨头去了，是弹不回来的那一种，不是我没有补充胶原蛋白，是他真的弹不回来，然后我都不敢动哦。他看到他凹下去，然后有点呕青，就马上反红反黑青。他用他的左手，因为我是右手受伤，他用他的手也是拇指和食指，像捏黏土那个姿势，想要过来把我的手捏回来。 帅吗？长得帅吗？ 也算是。 当下那一秒，我原对也是、 啊。长得帅吗？ 等一下，当下那一秒，我马上原谅他了，因为我觉得这个人真的蠢得可怜 、欸。重点是他长得帅、啊，重点是他长得帅， 不帅 哦，那就可惜了。 他就是一副他圆圆的，他有点 baby face， 然后白白嫩嫩的，然后很菜的样子，所以才会被值大夜班嘛。因为我们下飞机的时候已经12点半。才会被轮到那种值那种时间班吧，我想。 我觉得这个就是蓝领和白领的差异。这一集好像有点那个。 他其实是站务人员呢、欸，他其实是站务人员，他其实应该是也是一个，不是。 我觉得他应该跟我和希姐一样，比较接近蓝领的阶级。 哦， 他可能。 可是你们是白领啊。 我们不认为。 然后反正我觉得当下那十秒的转折，我觉得对他来讲人生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阴影、 他下次就会注意了，我相信他下次一定会非常注意。 因为我感觉到他是那一种一副就是我现在就是看着行李台的转运人员，我非常自豪我的工作，那你叫我去弄推车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你们都不会自己弄推车，那种情绪，然后过去告诉我说你看就是这么简单，然后再发现他其实弄伤了我的手。 那我再问一问，他是 Y 世代的吗？ 我觉得对他来讲，我觉得他很年轻， 我忍不住想要骂一下 Y 世代。算了算了算了，反正你们 Y 世代的人自己检讨一下自己。 骂完了，我已经感受到你的，我已经感受到你的。 不是，我觉得他的那个他的情绪转折太明显了，所以导致我会觉得说，你如果刚刚有好好听我讲话，或是说你有好好注意我想要请你帮我做什么事情的话，你应该就不能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那基于我觉得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你知道他跟我，他后来呢，除了想要把我的手当作粘土捏回来的那一瞬间之外，他说：“你的行李是哪一个？我帮你拿。”我现在想说，我就只好看着他说：“我也还不知道。 哦”你也慌了是不是？ 就是整个是很傻眼。就是如果我看到我的行李的话，我 如果他当下跟你说：“ 我愿意做你的男朋友，照顾你一辈子。” 我一定会赏了害怕，我会说你现在报警， 我忍不住 报警好，我们报警。 我忍不住想要跟你们大家讲，我一直觉得说，兰多斯从香港回来之后，怎么对我好像变友善了？原来是因为他遇到比我还要更讨人厌的人啦，搞得他对我变友善。 对，不是，我觉得他当下他的那个一副。他的态度的转折是我不太高兴的地方，因为我没有说请你，就是只使唤你，我是因为真的不太舒服，然后我觉得请你帮我做这件事情。那你如果不做，你可以告诉我说啊，你往下拉，往下压，用力一点就可以拉出来了，我 OK。但是你不要一副就这么简单，你为什么不会？然后做的时候很好像很。神气的做这件事情，但是殊不知你已经弄到我了。我觉得那是一个，就是你没有考虑到旁边的人安危。然后好，再就是他事后的补救动作，都是我告诉他该怎么做。除了他说要帮我拿行李之外，我告诉他，我就请他说，他跟我说什么呢？他说你要不要去冲个水，冲个水。他就问我说要不要去厕所冲个水，我想说现在是烫到吗？然后我就说你有没有冰块，我说你有没有冰块或是冰敷的东西，你先拿给我， 比较正规的做。 然后他才急忙的跑去服务站拿了两个小小的冰袋来给我敷着，这样子我就自己拿着冰袋，就是手握的冰袋。 他应该很感谢你没有投诉他。 我觉得我当下就是除了他想捏回来我的手之外，再来是他叫我去冲水之后，我就发现这个人完全就是没关系，再给他三个月他过不了试用期的。 搞不好已经做三十年了，你居然说他过不了试用期。 没有，不可能不可能，他太嫩了，他看起来就是嫩。 好了，我了解你当下的那个。 对，那他没有，他叫我去冲水，那个我真的还不知道什么意思。 没关系啦，總 是第一个我没有破皮流血， 昏頭的 我不需要清理那个伤口。然后第二个是我没有烫到，就是那种感觉，就黑人问号，黑人问号，我当下只有黑人问号。 所以说蓝豆丝，你整趟香港之旅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了。 好啦，如果不讲说我宾士舒服的载我回到家之外， 这也是蛮重要的环节。 没有啦， 但是我刚才一直很想要问的事情是，所以 是 经过这一趟的旅行，你原本那个期望很高的某航空公司，在你心中有扣分吗？ 哦，他们不用到扣分，因为他们已经不在分数表上了。 哦，已经除名了是吗？ 对，已经除名。下次除非我公司指名我必须要搭乘那一家航空公司，不然他们叫我订哪一个我绝对不会再订。如果我可以自己选航空公司的话，绝对不会有那一家在名单上面，绝对不管我今天他是开什么飞机来接我，没有， 他什么、嗯、什么画什么小小兵在机上，不可能。 了解了解， 对， 好， 就是他已经是出名了，对，除非台湾被他并到只有他们那一家航空公司， 好惨哦！天哪，原来服务的服务要让那个品牌形象归零是这么的迅速， 非常简单，非常简单。不是，可能有很多人支持他们，但支持他们可能就是他们八字比较合，所以支持他们。 刚好你这次都是状况比较多一点、 啊、我觉得刚好我八字完全不合、嗯、好好，因为除了在飞机上还有机场那一段过程之外，其实我香港行香港出差这一趟旅行很顺、嗯、然后我回家的路上也很顺，我在公司处理事情也都很顺，就是都没有一个就是会落差的地方，甚至我的手机也非常挺我、嗯、就是手机的电信公司也非常挺我，就都不会让我有宕机啊、欸、然后什么讯号 不 良、啊、 不然我们还来一点正能量好了。我觉得转念想想，这间航空公司可能就是把你那个原本的衰运的坏运的扩大呢，就是完整的消费完毕，它也算是做功德的一种。 有，我就是把这种运都转给他了。 对对对，他们愿意成为那个牺牲者。 有，我真的觉得他们真的很会造福人群这样之类的。 好， 因为真的除了在机上，还有在最后那一段时间，我其实整趟旅程都是非常完美的，近乎完美，极致苛求了，近乎完美，你知道吗？因为都有按照我的 schedule 在走。 那我想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好。那 比特说好的比特币呢？ 比特币就是我最近在挖比特币，我觉得没什么好分享。我刚才在听蓝豆丝的分享的过程之中，我就心念一转。我本来是想说呢，我来分享一下我这次去洛杉矶所吃到的美食。 可以、啊。 但是我刚才想了一下，我觉得时间可能不是那么足够。但是刚好借由这个机会，我觉得刚才蓝豆丝所描述的，香港的旅程，其实美食好吃跟不好吃占了很大的比重。 真的， 对一趟旅行的重要性来说，它是一个很高的一个指标性的关键、嗯、有好的东西可以吃，那个旅程就会变得很快乐。那、嗯、我们第八集是不是就如同我们之前讨论的一样，来做美食相关的讨论？ 太好了。 希姐觉得呢？ 我是想说，因为你这一集没有分享到了，然后闰六月又是这么难得，不如我们在这个闰六月期间呢、再找一天来录一次闰六月的特辑，要不然以后没有机会遇到闰六月 嘞。 然后那集你就分享你的、你说什么芝加哥吗？芝加哥之行，洛杉矶之行 、你很夸张、 好啊好啊。我该查一下闰六月是好像是每30年会一次， 那 哦，所以其实可以有幸运的话，又可以遇到三次了。 我现在在翻农历，我发现说我们录这一集的时间并非闰六月，所以麻烦我刚你放上去的时候在闰六月。 是啊，是闰六月啊，怎么会不是闰六月？ 是第二次的闰六月啊， 现在还没到闰六月，现在还没到闰六月， 是啊， 现在都第二段闰六月了，第二段的六月了。 可是我农民历怎么现在写今天是农历6月25号？ 就是六月啊， 可是真正的闰六月是要等7月23号的时候才会出现闰六月，闰六月初一耶。 就是第二次的初一啊， 农历。 对啊， 对啊，2017的、啊。 这什么意思啊？就是第一段呢、啊，然后第二段呢、啊？ 我是 今天是6月25号啊，农历6月25号。 对，然后你们再往下看，看到6月30之后呢？ 6月23号，6月23号就是哦，我懂你的闰六月，希杰的闰六月的严格定义就是第二次的6月1号叫做闰六月，那我们的闰六月就是 这两个六月都是闰六月， 都叫闰六月， 在定义上略有不同。 好吧， 我们距离上一次闰六月是30年了，但是下一次只要再等8年。 就是像双胞胎一样啊，他们两个都叫双胞胎，不会有一个人叫做孩子，一个人叫双胞胎、啊。 网页上面明明就有多一个闰字。 好啦好啦，这只是对我们对同样一件事情的看法不同，那或许有一个人是对的，有一个人是错的，但我并不是很在意。 好啦，不管，反正农历六月不管是闰的还是不是闰的，我们都会有在一起，好吧，为了闰六月而特别在分享的。 真正的第八季我们再来做美食相关的节目。 我觉得做美食相关很好，因为说美食其实它的定义可正可反，就有反向的美食和正向的美食。 对，我刚才在脑袋里面想要分享的是，我去洛杉矶吃一个法式肉汁三明治，叫做 French Dip 的体验。然后我刚才又听蓝豆丝分享，他去吃了28楼的餐厅，什么花椒，然后各种肚子好饿， 好哦，那个超好吃的。其实我没有把详细的名字弄出来，哇塞，它叫麻辣。 我跟你们讲，我不相信这集有人会从头到尾听到完的。如果有人听到我今天讲这句话，麻烦你留言，我叫你一声哥， 对、啊， 或姐。 但如果还是、就是、哦姐 ，OK， 哥或姐。这集是太早、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录了1小时23分钟。 那你弄一个关键字出来，闰六月。如果有人听到的话。就是打闰六月，然后就开始讲。 打闰六月，然后三个爱心。 三个爱心，好，这是标准哦。闰六月，三个爱心。 好啦，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然后下一集还是闰六月特别节目 Part 2，然后再来才是我们的第八季。 好，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收听体验。好，就这样咯， 祝大家有愉快的闰六月， 拜拜。 好。拜拜 拜。